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，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。要重来多少次后，才会明白。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， 歌曲《下一个天亮》，姚若龙作词，陈晓霞作曲，从宁静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扩散开一份带着哀伤的感觉。这首歌的歌声当中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，淡淡的忧伤诠释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，宁静乐章包容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。一起来听到《下一个天亮》。 上次牵手赏花那里

说什么，只听一次也会记得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《分开旅行》。《分开旅行》与刘若英一贯的曲风有很大的分别，歌曲旋律带着英伦摇滚的风格，刘若英的歌声，戴爱玲的声乐，黄立行的绕舌，师兄妹三人的声音，让这首曲子更显生动特别。歌词描述一对情侣旅行的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意见，男生要去洛杉矶，女生却想去巴黎，最后决定分开旅行，各自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。一起来听到《分开旅行》。 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？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。我在这里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， 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想结局？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想结局？我明白，停在你的怀里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。巴黎下了一整天雨，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想结局？我明白。心里把你想了一整天。